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琳。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洗漱完毕，东飞鸿也将一碟土豆丝端上桌。葱花被油爆的边缘微微卷起，零星的辣椒碎坠在橙黄匀厚的土豆丝上，两副碗筷摆得整整齐齐。筷子是红木筷，碗是青花大肚碗，盛了满满的梗米粥，米粒熬得都快要化开了。 饭是昨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煮上的，特意晾了一会儿，应该已经不烫嘴了。 池小池拿起筷子后他又说， 你们体校周六周日放假没事的时候就来小叔家住吧，你这么小离开家，嘴上不说，心里也有点没着落吧。到小叔这里有口家常热饭可以吃，有个暖和的家能回，你觉得怎么样？ 池小池沉吟，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叔他还不能够轻信，但如果他是真心的，这个小叔的出现对于东哥的成长和教育绝对是有益无害。他不急着作答，夹了一筷子土豆放进嘴里，然后他整个人僵住了，抬眼看着东飞鸿。061与东飞鸿几乎是同时发问， 怎么了？ 东飞鸿拿筷子试了试土豆丝的味道， 味道还行啊。 池小池把嘴里的东西咽下， 我吃到辣椒了。 东飞鸿笑笑起身去饮水机那里接了一杯温开水。 慢点吃，不着急。 池小池默不作声地点头，却加快速度，不声不响将桌上的菜都吃掉了。等到东飞鸿和池小池一起下楼坐上车时，他才把刚才被打断的问题继续了下去。 周五下午训练结束后我去接你吧。 池小池系好安全带，用东哥的语气道， 我要训练的。 总要有张有弛才好。家里附近有一个滑冰场，那里的老板是我初中同学。 房子都建了，再建一个滑冰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池小池想了想，才小幅度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东飞鸿的提议。东飞鸿一笑，探过身去把池小池的围巾紧了紧。 车子有点老了，空调不大好，别着凉了。 池小池垂下眼睫，长软又翘的睫毛掩去了他眼里的一点玉色。目送着池小池进了体校，东飞鸿进了车里，把车窗上的水汽擦去，准备一会儿找一个没人没摄像头的地方再表演一个人间蒸发。无意间他发现远处有几个高中年纪的杀马特在马路对面的小巷口探头探脑，盯着东哥的背影指指点点，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乌龟脑袋缩回了巷中。 操，就是那个小子，昨天他把我弟打了。 就这娘了吧唧的二椅子，一条四，够尿性的呀。 可不是嘛，真他妈尿性。哎，我那弟也是个怂的，还叫我别找他事儿了，他有人照。我呸呀，熊包一个，我虚他。嘿，他给我弟弟没脸呢，那就是跟我过不去嘞，这事儿能算。 那咱们整死他。 整，可别往死里整啊，这玩意儿好歹也是个运动员，整残了哥几个也落不着好的，笑他一顿就得。 这学校管得够严实的，不让进吧。 这年纪的小孩哪有不留号逃学的。 对，让你弟给我们盯着，他总有落单的时候。哎，谁在那儿？ 几个人正聊得兴起，却听一个染银发的人高马大的胖子叫了一声，他指着巷口说， 刚才那边一直有一个人影。 其他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什么都没看见。薛一百的哥哥撇了撇嘴， 你他妈眼瘸了吧。 银发胖子一直是面对巷口站的，从两三分钟前他就发现巷口处有一团形状不大正常的影子，然而他没往有人的方向去想。可就在刚才，那团影子动了。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他快步赶到巷口，探头向外望去。巷口处落着几个泡沫箱子，在胖子被集体嘲笑时，东飞鸿出现在车子的驾驶座上。以前的东哥被薛一百欺负得够够的，他哥没有插手的余地，因此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出戏。远远看着那挠着后脑勺一脸费解的胖子，东飞鸿把车发动起来，随便挑了一个方向开去。石小池今天换了一套金红色的训练服来到了训练场，穿上冰鞋的那一刹那，一种极其奇异的感觉在池小池心头燃起，像是心甘情愿地穿上那双童话里被诅咒过的红舞鞋，宁愿熊熊燃烧化为灰烬，也不愿做被人随意践踏在脚下的灰尘。池小池缓缓滑到冰面上说， 现在只有一首歌能表达我的心情。 林刘洋满脑子都是水手啊，政治化呀，我和我最后的坚强什么的。 如果你是一只火鸟，我一定是那火苗，把你围绕，把你围绕。哇哦，耶耶！ 讲道理，说话就说话，为什么要唱歌？ 尤其是最后那两个夜，堪称神来之笔。061被业的整个系统都不大好，被琐事分心，再加上惨遭魔音贯耳的061忘记了早上饭桌上池小池的那点异常，而池小池也遵循这具身体的本能投入训练中。体校里的训练和文化课学习交织进行，考虑到这些孩子的身体，学校规定每日上冰时间不能超过3个小时，然而在本能的驱使下，池小池一直跳到教练来催促他，期间他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四踢，那个曾经把他跳废了的动作。他在冰场的角落一遍又一遍的机械重复着这个动作，跳摔再跳再摔。小孩子的身体柔韧又轻，摔起来不算很疼，防跌伤的技巧更是每一个滑冰运动员都能熟练掌握的，但每次和坚硬的冰面接触时，被冰闪的气味包围，池小池都有一种想要落泪的冲动，这种渴望和执念源于他体内的人。他那种发疯式的表演在旁人眼里当然是个笑话，有个教练路过时看到东哥在练四踢，特别大声道， 那个谁，你跳不了就别跳，没学会走就想大跳了，摔死算谁的？ 池小池没有说话，他右足后撤，冰鞋外刃在冰面上划出一道圆弧白印，旋即他纵身跃起如林中惊鸟，手腕上的银串在圆满的四圈旋转中划出一道平滑的银边，平稳落于冰面时，冰刃在冰面上刻出碎玉般的冰花。他滑出两步，面朝向刚才出言讥讽的教练，单手滑了个半圆，将手掌置于腹部，优雅地行了个躬身礼。那教练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池小池滑走才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竟然跳了一个在国际比赛上都很难有人完美实现的完完整整的四踢动作。今日份的训练过后，池小池滑到场边解下冰鞋，提着往更衣室走去。那翻涌奔腾的本能属于他身体里的东哥，劳累却是池小池替他承受。到了温暖的更衣室，内外温差一交相作用，池小池脑袋上开始袅袅地往上冒白气，很是神奇。更衣室里几乎每个孩子都是这么一副仙气缭绕的模样。池小池坐下来，汗流浃背地除下训练服， 自顾自地跟他身体里的东哥说话。 我们干得不错，是不是？ 听到这样有点得意又有点温柔的口气，061抿唇一笑，这个样子的池小池真的很难叫人不喜欢。不过池小池还没有习惯这样强度的训练，身体上的疲惫直接影响到了精神，于是在一个小时后的英语课上，他趴下了。